欢迎您常来坐坐。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、叶鹏、相声演员英宁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。主题歌《三国传奇》，作曲周飞，演唱西游乐队周飞。 有臣离间，董卓怎么未部所杀？又怎会有李国之乱？十万人孤独了长安。如果不是袁绍武断，许攸怎会投曹献计？又怎会火烧乌巢？曹操打胜了官渡之战。如果没有长坂坡前，张飞饿得曹军百万，刘备怎能连吴抗曹，还讨得了美人欢？如果不是诸葛神算，谁又能借风借箭？又怎会火烧赤壁，让天下把三国言？把三国言，把三国言，把三国言。如果魏不曾轻敌，怎会兴业败走麦城？怎会有刘备东进断送了他们三兄弟？如果没有单骑救主，阿斗怎会一命归西？怎敢能有机会投降荒废了前人功绩？如果没有司马懿，曹丕怎么与孔明为敌？可谁曾想争来争去，却是为他人做嫁衣？如果司马炎不历尽，吴也就算魏魏所灭，也不会有六十年的三国传奇，的三国传奇，的三国传奇，的三国传奇。如果没有，没有如果，一年几千年就一定多，青梅煮酒心八月，谁能分清功过？